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，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天空有些暗了，暗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 淋了这场青春的雨，感冒过后，爱情早已悄然走远。那个懵懂年岁当中陪自己一起淋雨的人，如今又身在何方呢？或许依旧近在咫尺，或许早已形同陌路，或许早就相忘于江湖。唯愿彼此各自安好，一起来听《爱与痛的边缘》。 难道要这样？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，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轻言，让我一等再等，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。情像雨意似断那断，越是去想更是凌乱。我有我的尊严，不想再受损。无奈我心要变难变，道别再等也未如愿。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应该怎么决定挑选？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张韶涵《亲爱的那不是爱情》。 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，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，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。你说过牵了手就散， 乱世起青蓝，雪仍掩，何人心眼，烈火清平原，挥剑诀别红颜，不一绪却为豪气仍在冰心，是破长夜天，纪念主公。

这出去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，我唱完午后的阳光，将吉他斜背在肩上，人多年间一样，我们静静地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书写的永远，爱记得我讲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听到那么骄傲。 相思我好无聊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，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。糟糕糟糕，我显得比你糟，你爱得比我

外面的任何喧嚣抵不过内心深处的平静。在歌声当中，似乎每个人都能找到真正的自己。一起听到贝加尔湖畔。 那变化的脚步让我能难牵手我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散发的经典音符。浪漫的欧洲曲调。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a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。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天生歌姬黄丽玲每次都能将别人作品翻唱出自己风格。何炅曾经评价过，说到唱寂寞不是因为声音苦，而是因为声音暖。而阿令刚好将寂寞唱进听众的心中，丝丝入扣，动人心弦。一起来听到我们都寂寞。 很多年之前我问朋友来陪我，谁来爱我，买醉的时候你认识我，最后还一起 最怕寂寞，我们做了很多，最没空寂寞。偶遇你之后，我说想有人爱我，就有人爱我。可是我不知道想要什么，不知道拥有什么。让你过走过，把路灯看破，有你在家里苦等的我，难道比他幸福得多？现在不像下班的我，没爱好难过，有爱算什么？我很我，我不知道想要什么，我不知道有。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听到郝云《去大理》。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，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